给您免费送酒上门，货到了咱验货满意了您再付款。电话是400-919-6686，400-919-6686。活动时间一到，你想用这样的一个超低价格拿到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原厂出品的正宗的水晶瓶喜酒一级佳酿，这可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了。好的，最后的十秒钟了，立刻拨通直供电话订购了，400-919-6686，400-919-6686。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我瞧着你这个肉的颜色不太对，你 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你有执照吗？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到20串，来，您说， 我问你， 吃多少烤多少？ 有执照吗？ 哎呦，这大哥，我没看见您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啊，是我那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第一天上班，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我是一定配合。 你是无照营业？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高抬贵手。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哎呦，我说这大哥，您说撕票就撕票，这。 你赶快收摊吧！ 收摊！ 你再让我看见，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 你赶快走， 马上走，马上走！ 再让我看见你， 您加倍罚款呢？ 快走， 走您的吧！ 快走！ 你说我马上走啊，您呢？走有那么容易吗？给我轰我走！嘿嘿，您还嫩点儿。 新疆来的？ 新疆，乌鲁木齐。老看着我干什么吗？ 哎呀， 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你到过乌鲁木齐？ 没去过。 啊，那就好办了。哎，我说，那太遗憾了。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 人家的吃生鱼串。 不是。 不要钱。 不要钱，我也不吃。 交个朋友吗？ 哎，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 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不是吗？不是，妹， 那就吃。怎么样？ 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哎，这 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咦，我吃给你看吧。这确实好吃吧？ 还吃？ 怎么样，朋友？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香香的， 它臭了， 臭就对了。 什么？ 我臭不要钱呐？ 这怎么说的呢？ 哎呀，朋友，我从乌鲁木齐坐着回飞的机， 飞机 啊， 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 口。我是说，你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变质啊？哎，这就对了。 这怎么又对了？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啊，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肉。 臭豆腐， 臭豆腐，臭不臭？ 臭。 为什么要吃？ 那不一样啊，臭豆腐是闻着臭，它吃起来可香了。 对对对，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嘛，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汤汤。 是啥？ 吃的全是暖洋洋。 我没感觉啊。哎， 回家去慢慢的感觉嘛，慢慢的感觉，浑身暖洋洋。哎，烤羊肉串了，串一串，串一串。 朋友，阿里巴巴大叔， 好好的，哎，又来了。 哎，我说你这个羊肉啊，还是这个， 哎，吃上瘾了吗？ 哎，不是不是，我是，哎， 那就多吃几串。 不是你有执照吗？ 那就多吃几串。 不不不，我不吃，不是你有执照吗？ 有，来多吃几串。有， 你说什么？ 执照啊，执照， 营业执照 啊，应该知道的。 营业执照，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是什么？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你看那儿这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到没有？哎， 看见了。 他们都有执照， 都有执照。 哎，那儿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花生。哎， 那是我哥们， 什么什么？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执照？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有执照没有？ 他们都有执照， 都有执照。哎。 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应该支持我保护他们。 对，不，你们有执照不能在这卖。 我不能卖了。 对， 啊，他们有执照，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对，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你告诉我什么什么？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哎妈！ 我肚子难受， 肚子怎么了？ 难受， 难受。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哎呀， 我肚子疼，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活该。 哎，有纸吗？ 哎，我不卖纸， 是随便什么纸。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你快点， 不要执照 了，你快点，我来不及了。啊， 不要执照就行。人们随便。哎呀， 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我没有问题嘛？ 你 不要走嘛！你说 不能走， 你说清楚。不能走，不走就，哎，就惹祸了。 赶快跑，再罚就不是四十了。 哎呦，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新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灵啊，你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 啊。同志啊，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大胡子啊，他出口了啊。 哎，什么？哪去了？ 他出胡同口了啊。 哎，我说啊，你是干什么的？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儿 啊？对对啊。哎，您是干什么的？ 我那个，我上厕所。 是，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药的。 卖药的啊！哎呀，我看利特灵 啊，对， 正好。哎，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哦， 哎，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啊， 怎么了？ 我这弄的是错。 哎，没有，哎，没有，这个。多少钱一瓶 啊？这个两毛。 哎，两毛，来来来，5毛钱的，来给。 这个药我这行两毛钱，五毛钱两边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什么什么。 不够还得再吃一片啊，还有个半片吧。 哎呀，你这卖药的不卫生了，你有执照吗？ 不是，哎，给我看看，我有点急事儿。 你别急事儿，我说你给我执照看看。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我给您要执照。 不是你纸， 你给我执照看看。 干拿纸了？ 你给我执照， 您怎么有在的呢？掌声不要，掌声不要。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街上，这生活已。